你想去最接近天堂的地方，我却只沉溺在波西米亚之心。这座古老的城市像一座迷宫，我天真的以为爱情是唯一的出口，永远学不会。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，想为你解决，当开了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，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，够真心会超越时间，多付出也多了喜悦，让幸福蔓延，总是学不会再聪明，记得自我保护，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，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限，失恋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。 首先邀请他帮你达成愿望，要不然就不见天日，然后再威胁下一个他，再下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 一次争吵一个心结，累积着改变、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，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，再真心也会被阻绝，这世界天天有鬼泪，学会爆裂，还是学不会少浪漫一点，拼命着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或被感谢，还是学不会 雪花，就像天使的眼泪，覆盖了